小天下事，尽付笑谈中。陶杰、刘西良、胡恩威，光明顶。 今天的话题是月亮不见了，传真热线23390209，欢迎听众在上月的时候整个传真来分享一下上月火滚心得。有啊，这位听众叫火月，刚刚由公园赏月回来，以往去公园赏月可以坐在草坡之上，一家大小共聚天伦，但今年康文署禁止市民在草坡直地而坐，以致天伦难聚，驻足赏月，此乃又一退步。 我绝对赞成，绝对赞成。 赏月你不给人坐，我怎么赏呢？那就行，起码一起行，前面那个肥婆啊、我唔到后面嗰个相，佢8月15日啊，真系 咁嘅概念啊！监狱社会嘛，你唔知香港而家系一个 喂，咁你呢啲一系 你见到公园， 咁你头先又猛咁叫人去康文署猛叫人去公园，又话有花灯会， 系啊， 去到原来冇得坐喎。 唔系佢有得做数啊嘛，话几多？ 佢就叫你去维园，然后咧就将自己屋村下边佢哋管嗰啲公园就唔俾人去坐草地。 然之后咧，香港系怪现象，有乜理由公园啲凳架可以一格格嘅啫？ 佢就唔想啲人打横瞓喺度。 呢啲路， 呢啲咪有啲心态问题咯？咩国际城市啫？你去伦敦啊，有冇啲公园有冇话搞？ 你打横一格格咧，系因为穷人多。因为好多露宿，露宿 啊！佢唔准佢喺公园瞓啊嘛， 唔俾佢瞓， 咪俾佢哋瞓咯，有乜所谓啫？系咪先？ 胡恩威嘅意见就系话，其实瞓又咁啊点啫？ 咪就系咯，公园嘅所谓瞓噶嘛，系咪？ 我哋政府成日讲话嗰啲咩大都会嗰啲纽约、伦敦 一样瞓， 唔系唔通啲高官屋企，譬如你曾荫权屋企有个花园，佢又唔坐得草地喎，佢梗系坐得啦。 佢梗系坐得啦。 咁点解啲高官坐得，普通小市民就唔坐得草地？嗰啲都系公共空间嚟噶嘛，公帑俾钱养噶嘛，嗰啲公园系咪先？ 咁你即系话应该中秋节应该呢个 唔止中秋节 啦，政司司长、财政司司长兼呢个政务司长开放官邸啊， 好噶， 好啊，抽签 一齐赏月啊， 赏月剥瓜子兼煲腊啊， 系咪先？ 吓，系啊，咁你以前港督都开放杜鹃日啊， 系咯，赏月 文同啊，喂，一系做 show 啊，做到底啦， 吓，做得好啲啊， 俾人一齐赏月共产主义啊， 即系嗰个咩啊咩不准咩？咩准点火唔准百姓嗰个咩啊？ 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即系曾荫权就可以喺官邸嘅草地嗰度挡住呢个大月光，普罗市民就要面对呢个酷吏。 系咯， 抱若明月而长终啊！ 唔系，我系问香港啲细路仔，唔即系，我觉得我哋做细路仔幸运好多啊！即系可能屋企唔系好有钱，但系点都好咧， 即系啲政 有多啲呢啲即系生活嘅 喺呢啲所谓回归之后，猛咁叫香港人要培养一个做中国人嘅意识。做中国人嘅意识咧，唔系话呢个十一。啊！睇住升旗禮， 或者学嗰啲老土嘅政治语言啦， 系咪？ 唔系嗰啲升旗禮都唔 或者23条， 嗰啲升旗禮你同天安门比，真系笑到碌地啦，冇力嘅。 而系啊， 即系食唔起 嘅。你系比翻过中秋同埋过农历新年嘅嗰个传统， 同埋一种感性认识啊，好紧要。 嗰个感性 系啊， 吓你 冇嘅。佢而家系要推动旅游业啊嘛，就系要你买消费消费咁啫嘛。点解要逼啲人去维园？就等佢哋去铜锣湾消费消费消费咁啫。 唔系，即系呢种系盛世情意结啊。基本上所有嘅。一入咗 成 低级旅游， 一入咗呢个康文署或者旅发局嘅嗰种思想模式啊， 嗰个思想模式 低级旅游业咯， 就变成系 一样噶， 搞盛事咧，系嘛，佢唔会理你哋个节日， 我唔知系咪真系叫盛事 嗰个意义同埋价值系 咩啊？呢啲系咪叫 佢交差啊？ 我唔系，我见到啲游客啊，都真系口中念念有词嘅，真系 就盛事 逼唔到入去啊嘛， 逼唔到入去， 同埋逼到入去睇唔到，卖唔到去， 唔系同埋入边冇嘢睇，有咩睇啫？ 系入到去， 即系冇 大家喺度行， 即系讲冇乱讲啊嘛， 得一个钟嘅新汗 出嚟， 喺新汗街入，跟住就喺呢个太古诶，呢个 天后 嗰度 出翻嚟 啊，咁啊叫做赏完月啦。 咁啊啲71咪好多生意 咯，卖矿泉水啊，又系好似七一游行咁啊。 真热线就23390209，所以咧你培养一个做中国人咧嘅意识咧，喺呢啲时刻咧， 呢啲细节上睇到一个政府， 培养个中国嘅文化嘅情怀，呢个咧就系俾翻一个中秋嘅空间。 俾翻城，俾翻嗰啲市民同埋家庭。因為賞月咧係 冇㗎，香港冇呢啲咁嘅。 賞月係一種嘅 mood 嚟嘅。 係啊， 你又唔止係淨係望個嗰個八月十五幾大幾靚，而係咧大人要同細路仔講故事。 啱啊！ 即係呢啲嫦娥奔月嘅傳說，就一代傳一代，一代傳一代，千秋不朽。 我睇而家好多細路仔都唔知道。 知唔知啊？ 城市啊， 嫦娥個老公叫咩名 咁樣係咪先？ 點解個奔月啊？碧海青天夜夜深啊！嫦娥拎翠偷灵药，典故出自何处咧？几多人识念诗？即系好多嗰阵时系嗰啲父母教赏月嘅时候，同时灌输埋中国文 化。好简单啦，陶 年几走赤壁赋。 嗱，你记唔记得你细个玩灯笼系兔仔灯笼啊？ 兔灯啊嘛，点解一定有兔仔？ 个爸爸妈妈就会解释点解系兔仔灯。你而家见到灯笼， 超人、蜘蛛侠， 全部系卡通公仔教嘅。 Hello Kitty 咯 ，Hello Kitty，Hello Kitty， 即系 Hello Kitty 咩？ 即系呢啲美日呢啲咁嘅嘢咧，即系你如果你真系爱国咧，你要守住中秋呢个文化正好。 啱 啊，你系呢啲咁嘅场合就绝对不能够俾呢啲 Hello Kitty 同埋超人。 唔系，除非你将佢中国化啦， 蜘蛛侠啊咁踩入嚟，冇啦，中国化呢两件咁嘅嘢就系充满侵略性同埋。 但你知而家佢哋， 我中秋节系和谐噶嘛，讲系静态噶嘛，系一种静止嘅一个节日，唔系话充满动感。我你唔好以为香港动感之都 又系城市咯， 动感之都就逼一路咁喐，咁逼出嚟咪动感之都。 到大家口中念念有词，动感之都 咪冇。 阿陶记，你头先念嗰啲诗咁，我睇。有几多人真系听得明啊？系咪？ 唉，即系呢啲 话深啊，你知唔知？ 冇话揸本书喺前面念噶，啲随口噏，呢啲系基本修养。 咪同埋究竟嗰啲决策嗰啲官员啊，本身有冇一种对中秋节嘅感性认识？ 冇啦，系感性冇。 佢哋唔同啊嘛，佢哋理性系感性认识，佢哋住宿舍，佢哋嗰啲即系个生活环境唔一样啊。佢冇试过去维园逼啊嘛。 呢个中秋节啊嘅管理啊，如果你需要管理嘅话，系要需要感性。而唔係咁多理， 同埋係唔需要管理添啊！應該等社區，等自己個每一區嘅人去組織自己嘅活動。 呢個凡事有果必有因，就係你成個城市嘅規劃錯咗。點解啲人噏噏聲 十萬八萬？而家因為 湧曬圍園，因為佢本來住嘅地方空間唔夠。點解空間唔夠咧？中間一個花園仔，但係咧四邊嘅樓咧喺廿年前係十八層。而家三四十层， 唔系同埋陶杰最大 咁，你叫佢个谷谷落喺下边第三几座嗰、那个嗰、那个花园， 唔系啊！ 你喺公园一上月，嗰啲管理员就赶你走， 赶你走，同埋啊，政府而家提倡嗰啲超级城市咧，无烟城市咧。你去将军澳睇下，真系吓死你噶！佢嗰啲公众空间啊，全部都系 白色恐怖啊！嗰啲叫 全部系得翻个平台嘅咋，就系停车场、商场、上边嗰个平台。 世界砖啊！ 同埋我哋琴日睇电视就见到好多一啲康文署啊，好多一啲政府嘅人攞住个摄录机就拍嗰啲人喺度。 咁啊系啊， 系咪 啊？呢啲咩？ 呢啲诗点会点？ 关你鬼事！ 同埋我成日觉得煲蜡嗰样嘢，政府夸大得太紧要咯。政府应该系教啲市民点样健康、 安全地玩蜡烛、 煲蜡，因为煲蜡系中秋节其中一种。传统嚟噶嘛，系咪？譬如话哦，食月饼食到心脏病，政府唔好食咁多月饼啦，就加禁禁月饼啦。 唔系呢种就系新加坡思维方式嚟嘅，我觉得 啊，真系吓死人。 系啊，禁煲蜡呢啲系新加坡思维方式。 煲蜡呢样嘢严格嚟讲就即系。唔值得提倡嘅，因为中秋节咧， 唔系咁呢个系一个 嗰、那个活动咧，系食月饼。 你系教人哋点样即系正确地煲蜡，我哋细个都有煲蜡噶嘛， 系唔煲蜡嘅？嗰、那个蜡烛系俾你放喺个花灯里边嘅，系得一支。 陶杰同我哋有啲代沟， 有啲代沟。我哋嗰个 陶杰细个嗰阵时就唔煲蜡， 唔系你揦扎咁样中间喺度，你 同埋个孔明灯，你咧我哋就有 孔明灯揿埋添啦。即系你唔系话揦一扎咁，你个生日蛋糕咩？唔系咁啊嘛。 唔呢个我就我睇同你有啲意见分 歧。代沟嚟嘅呢个，煲蜡系代沟问题。 嗰啲父母当然冇教养啦，又冇安全意识啦，系咪啊？即系又冇公德心啦。走嗰阵时就任佢啦，搞到啲草咧又煲到窿晒啦，啲泥土咧即系个土壤嗰度又破坏。 但其实谂翻转头呢个中秋异化由几时开始？ 就系异化， 其实 呢几年咯。 由几时开始啊？陶杰， 你净系香港嚟讲咧， 我觉得系九十年代开始。 九十年代之后， 高地价政策， 泡沫经济， 泡沫经济 呢个就系源自于嗰啲楼起得太高。向高空發展， 同埋政府越嚟越用監獄式， 又話政務司司長有人口政策報告。嗱，你睇下中秋而家咁嘅 人口政策報告就係講 呢個就係同人口政策有關 啫嘛。佢從錢角度睇，佢唔係文化角度， 呢個文化角度，呢個 係咪 啊？呢個 呢个人口嘅分布问题啊，点样影响到成 同埋人口质素啊， 人口质素啊， 冇讲 呢个功德啊，同埋呢个公园同埋社区嗰种细公园之间关系啊， 啲细公园去监狱， 当你周围起楼起到成四十层甚至七八十层嘅时候，有冇谂到周围五六栋到时佢点过？ 唔系啊，你睇下好似皇后大道咁，有啲好细嘅公园，政府都花好多钱揾啲铁栏围实晒佢，揾锁链锁住，咁啊整嚟做乜咧？ 即系一个大监狱， 系咪啊？ 系嘛？ 唔系佢系一种所谓现代管理啊！而家用一种就 监狱管理，现代 监狱管理纪律性嘅管理啊！ 即系呢啲咪就系 凡系 有创意，点样发 出咗少少意外之后咧，然后就即刻就用好多嗰啲 倒写罗蟹啦，系啊，又倒写罗蟹啦，就拧紧密松啦。 系啦， 因为点解咧？有一个民主制度，又惊开议会之后又俾人柄啦，俾人嘈啦，所以佢就宁愿咧就紧啲，唔好出事啦，交差啦，呢咪官僚咯。即是中秋节变到咁咧，即系令人觉得你话 唔系你成日话香港人对香港有归 了就咁解， 香港人有归属感，点可能有归属？ 唔系，其实你睇日本啦，陶杰去日本，你睇下人哋嗰啲咩制嘅， 系啊， 大型嗰啲制啊，佢就真系 凝聚 嗰个社会嘅，真系 有啲烧得仲劲过，有啲火舌 喺个山嗰度烧个字出嚟嘅，你谂下。人哋如果你话惊，如果香港嘅话就会话，哎呀死啦，会山火噶。跟住咧就，哎唔好制啦，禁啦。 呢啲恶性循环。 我觉得如果系咁，我月饼唔应该食添啊。 因为佢预咗你嗰啲人冇公德心先。日本仔嗰度放火系唔会烧咗成个山嘅，但系你可能喺香港而家呢个特区时代咧，一放火咧。 唔系日本嗰啲好多传统嗰啲节日啊，佢都有试过意外嘅， 心咧， 但人哋唔会因为咁样咧就系又话呢样唔做得，嗰样唔做得咁样啊嘛。 咁啊呢个可能即系有鸡先人有蛋先啦，政府梗系领过嘢啦，梗系遇到啲刁民劣民啦。 咁啊永远呢个 日本嗰啲可能 你就唔应该有一小撮嘅刁民，就令到大部分嘅市民就冇咗呢个享受中秋节乐趣啊嘛。 所以真系其实 恶高 头，你哋睇到月光，我啊睇唔到啦。传真号码23390209。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陶杰、刘西良、胡恩威，光明顶。 本来八月十五光明顶是一片光明的，但是今晚的话题叫做月亮不见了。有一位听众叫阿 Jo， 他说啱由旺角去到维园上灯，感觉正是各位主持你们讲的一样。小弟一家三口因为太在是外籍人士，无奈地陪埋去维园，逼身边的人群呢把那些这样的普通话和那些中式彩灯令我有被社会主义笼罩的感觉。举头一望，维园对面有一个巨型的灯牌，一个十字架话耶稣是主，即系啲气氛破坏晒啦。你嗰度仲有一个传 说，呢个就睇唔清咗佢个名啦。咁但系佢讲个古仔几得意嘅，即系佢就话政府帮佢哋设计环境嘅人咧，全部都系垃圾嚟嘅。佢话秀茂坪咧有棵大树， 香港政府啊， 咁咧好不幸被列为树王之后，就将佢包围起嚟啊。侧边就全部都系矮树围住佢，夜晚黑咧就仲有射灯。咁呢佢就已经唔能够享受到佢嘅树荫，即係埋唔到嗰棵树嘅身边啦。亦都系变成一个城市啦，嗰棵树变成一个景点啦，又系。 即系远远地喺度睇。 系啦，咁佢 可能系区议会， 佢可能由细到大睇住嗰棵树。 好过林村嗰棵许愿树喎。 系啊，我都好担心嗰棵许愿树。 净系锦田。 政府又变咗系城市 咁。嗱，我谂迟啲又会噶啦，我谂。 呢一宣传咧，嗰啲人咧，啲富余啊，啲 白话 又会正散咯，全部正散系咯， 挂利是啊， 麻甩佬 啊，上去吊颈啊，拜神啊，系嘛，揽住佢嚟吸气啊，医 cancer 啊，乜都齐咯。即系马骝唔俾，唔知马骝俾你玩死， 跟住又将佢围住佢啦。 大榕树都俾你玩死喎，即系呢啲系咪社会种异化？ 小题大做咯， 系咪？ 即系一啲好正常嘅嘢，就搞到咁样。 即系好好地地个中秋节，即系中国文化里边，系嘛？赏月 唔系而家其实唔止中秋节，端午节啊咩节都好，而家香港冇分别。 唔系其实所有 圣诞节咩节都好， 字嘅分别嚟嘅，图片 系啊，都系去维园壁咯， 全部 都有做广告，又城市又江苏咯。又放煙花， 激光啊！又 花又一樣嘅喎， 激光啲顏色又一樣， 激光又嚇死你！嗰啲激光又弱喎， 即係會展出邊嗰粒 鱼扑射落去嗰啲颜色同维园嗰啲差唔多嘅。 你个政府系咁苍白及枯竭，你点 啲钱又嘥咁多钱系咪？又唔系 叫人哋？ 如果你话冇钱又冇办法啦。你话我哋普通即系番禺县一个小镇搞呢啲咁嘅嘢， 番禺都做得唔差噶而家。 所以即系如果香港， 但系你嗰啲钱又唔知使咗喺边？ 一个中产阶级咧，应该以后中秋节咧用脚投票。 唔好去香港过中秋， 出埠赏月 咁又唔系咁讲嘅。 出埠咧点咧？去北极啊，去北极赏月，可以去威尼斯啊，可以去呢个美国黄石公。 啊，咁唔系，我觉得如果翻北京赏月几好， 系啊， 去天安门广场赏月几好。 唔系，同埋因为嗰个天咧，香港个天系矮啲嘅。 系真系咧，外国嘅月亮咧，我以过来人身份咧，就系圆啲。 系咩？唔系 因为个纬度问题。 我觉得北京 北京个月亮都好圆。 咁啊，未见。 上海我都试过。 我觉得英国月亮特别圆啫。 系乜嘢？ 即系我就觉得北京圆。 你话外国，头先又外国， 唔系不过嘥屎劲啊！ 唱衰香港个月亮， 即系嗰个大气啊！ 连香港月亮都。放过你， 嗰个大气咧，即系染到嗰样月亮红色嘅，你见过未？ 红色咁，中国月亮白色 嘅，有 部科学 幻想小说叫做《红月亮》，真系有啊！ 蓝月亮， 红月亮，真系有红色嘅。 冬天我喺北京见过月亮，真 系 好靓嘅，都系真系白色嘅 咯， 系啊，好光嘅白色嘅。 而家你冇办法啦，你香港咁样， 即系而家望落去月亮都好似咧。即系岩岩沉， 唔系啊，同埋你搞咁多嗰啲， 好似嗰啲 我哋 发低温嗰啲鸡咁样，特别蚊。 同埋我就觉得有啲奇怪嘅，如果你话系旅游盛事咧，如果你系对珠三角自由行嘅人嚟讲咧，嗰啲花灯我谂佢哋由细见到大嘅真系，嗰啲龙龙凤凤嗰啲啦， 你模仿得大陆搞埋呢啲做乜啊？ 系啊，你如果你喺番禺，你喺东莞嗰啲， 系嗰粒咩珠话？ 嗰粒会展出边嗰粒东方明珠系嘛？ 系啊，唔系我有啲朋友咧就。好以为好劲啦，就去附近即系 book 咗一间酒店，就谂住睇个 show 啦。点解完咗都唔知道？完咗都唔知道，原来系睇唔到。 首先呢个咧，唔系叫东方明珠香港，系叫东方之珠。 东方之珠 啊，唔知几时咧，俾人偷天换日咧吓，某啲势力嘅人士将改称为东方明珠，跟住就鹦鹉学舌啦。 清洗呢个殖民地余毒啊！ 清洗余毒啊！ 咪咯， 咁东方之珠系四字嘅中文，关殖民地咩事？ 即系好似警察换制服咁啊！ 咁咪英治时代嘅叫法嚟啊嘛？呢个系英国人做嘅嘢就要铲除啦！呢啲 警察制服换咗啲新嗰啲系几得意，好似啲大陆公安咁。 系啊，咪就 咩公安都好啲啊！ 系啊， 罗湖城嗰啲治安仔啊，而家直情系。 所以你话咩？ 嗰啲 举头就望唔到明月。 系啊， 吓。 都几伤感喎，真系， 唔 系好失礼啊嘛，香港咁样， 低头就通地香，又负资产，又民怨，又煲流， 哇咁夹硬， 嗰啲人嗰啲余迹， 跟住又要去维园逼， 即系本来咧，即系 之后就逼到一身汗， 即系中国人嘅月光， 仲搭唔到巴士啫嘛， 中国嘅月亮系一个好大嘅象征意义，你个苏东坡以前写赤壁赋，系嘛，即系嗰个月亮咧就系令到佢谂起生死无常，啊呢个人生咧系既浮游于天。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只有啊嗰个赤壁上面嘅月，同埋嗰个长江嘅水先系永恒。即系你要有一个空间。 但系而家你而家唔 先至， 而家政府唔要永恒。 秋恨都系啦，凉风有信，秋月无边。 系一个 又系月光， 含义好丰富啊！ 但系对于香港政府嚟讲，呢个只不过系一个城市， 一个城市，一个旅游，一个消费， 用一个最大，全世界最大， 人多， 最多人多，跟住冇内容嘅。逼到出汗啊，最多啊！ 咁你嗰啲旅发局同康文署要写报告噶嘛？要讲今次活动有几多人参与？ 你知用咗好多纳税人嘅钱。 中秋节系一个不能够量化，只能够质化。你要由质嗰度咧去 appreciate， 系一个精神。 有冇咁嘅水平先度嘅？而家啲人 即系呢啲咧， 唔系个政府冇乜。 呢个唔系话水平， 我觉得香港人， 喂，你系中国人就自然有嗰份文化遗传嘅 DNA， 应该有。 但系唔同喎，陶杰，你 去咗边？ 念 好嘅 DNA 就冇咗。 而家啲细路仔唔系念书念大， 偷谈 听天使大噶嘛？系咪？点同 唱 K 系咪先？唱 K 大噶嘛？ 唉， 唱 K 点啊？呢啲情怀 都有嘅，都有啲歌系讲月亮嘅，唱 K 都。 咪得邓丽君《月亮》。 月亮代表我的心， 所以即系 唱王菲嘅版本咯。 几米嗰个卡通叫《月亮不见了》咧，真系令人觉得有少少心酸。即系佢嗰个年 代，即系嗰个 佢睇到啊，佢翻去一个咧人嗰个最原始同埋又纯真嘅记忆，然后佢重新发现一个咁大嘅月亮，一下全个城市嘅人都去寻找月亮。哇！那个月亮大到咧，即系变咗系一个心灵嘅一个象征，一个心灵圆融嘅象征。 所以咧，即係多謝要幾要多謝幾米呢位充滿創意嘅漫畫。 佢就係觸動咗嗰啲而家嗰啲寂寞都市寂寞。 但 係 我睇我哋啲市民。區議會投票都要問下啲區議員，即係呢啲中秋節活動，可以唔好嘥咁多時間。 淨係識得投訴就話俾黃毓民侮辱，咩叫月亮？我睇啊，佢哋都要翻幼稚園重新認識啦。嚇、好啦，咁啊，光明頂今晚咧講完啦，聽晚再會。 登絕嶺看世界，群雄聽晚繼續決戰光明頂。